王府井、秀水街、三里屯，而且乘坐地铁和公交车都很方便。关键是这家酒店在节假日期间有客房优惠活动，老婆，我是不是很能干？ 哇，给你点赞！哎，哪家酒店？ 北京广播大厦酒店，详情请垂询8501-5588转销售部。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1073，在你身。 实验表明，人体生物场会根据人的健康状况发生变化。青壮年的光晕比老人和婴儿清晰明模糊图像，生物场开始引起了医学人员的极大兴趣。但是如何使生物场发挥在医学中的作用，却成了医学界一大难题。一场有关生命健康与生物场的医学革命正悄然。 徐桂英徐主任，那接下来还是听众朋友喜爱的中医讲学， 将为您邀请中医学术经验，包含传统诊法经验、方剂用药经验、草药炮制经验及杂症应对经验的。 下面就让我们有请徐主任。徐主任您好。 收音机前的各位新老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但愿人间常无病，哪怕架上要生尘。我是每天讲中医的老太太徐桂英。 徐主任您看啊，自打生物疗法进入了广大患者的视野以后啊，越来越多的人开始认可这种方式。那徐主任您认为是什么原因让生物疗法在这么短的时间内它就能深入人心呢？ 其实西医的打针吃药在建国初期那会儿就被广泛的认可的原因呢，就是因为它能快速的控制症状。你要是难受，你发烧，打一针它就没事了。所以在我们这个圈内啊，有这么一句话叫西医三板斧。 哪三板斧啊？ 手术、激素、抗生素。这个三板斧啊，它都有一个特点，那就是快。但是救急可以呀，因为快呀能够把你抢救回来。咱们就比如说咱们一些中老年朋友，咱们常见的皮肤问题，比如说这个皮肤的瘙痒、湿疹、癣。我们拿湿疹来说，老年性湿疹它跟年轻人不一样，老年人呢它是后背两侧的大腿上爱长，或者是小腿上长，那都是对称的，尤其是后背那个位置，那叫一个痒啊，那你挠的时候一般都恨不得给它挠破了啊！你一挠破，这个脓水啊一传染，这后背都是一片一片的，最后呢逐渐的长硬结，然后再出现淀粉样变。所以很多人说这病难治，你别看是个痒，这痒病啊它总反复。那我就告诉大伙儿，老年人的皮肤问题10个有9个跟你体内的毒有直接的关系。因为这个湿疹也好，皮肤瘙痒或者是奇癣也罢，说白了就是体内情况的一个呈现，就跟咱们老同志啊咱们脸上长老年斑的道理那是一样一样的。你体内的毒素越多，垃圾越多，你脸上你身上越容易长这些个乱七八糟的问题，越容易被各种外邪入侵，那就会导致你的瘙痒和疹子的出现。那有些朋友说了啊，既然徐主任您说到体内的毒素，那体内的毒素打哪儿来呀？年轻人，我告诉大家，是你们胡吃海喝，啤酒、烧烤， 那上了年纪的人的毒素呢，哎，就不是胡吃海喝了。见哪个老年人跟那胡吃海喝的啊，老年人，上了年纪的人，你体内的毒素就是药毒。 嗯， 哪来这么些个药毒呢？咱身体上的病多呀，咱今天咳嗽了，咱得弄点止咳的药，明儿血压又高了，后天血糖又高了，哎呦，后天骨关节病又来了，啊，大后天生殖泌尿系统尿频尿急了。咱们可以说，咱们这些老同志吃药的多，天天吃什么降压的、降糖的、降脂的，啊，能喘上气儿的、能止糖的。我们有些听众朋友，我就知道，他常年的得吃那个消炎药，还有他总是疼啊，这儿疼那儿疼，风湿骨病的，他不得吃止疼药吗？那这些他在你体内每天都在吃进去，但是你的代谢是不是每天都能代谢掉呢？你代谢不了，不就是形成积累吗？不都是停留在咱们的血液里吗？那这不就产生了毒素了吗？像我们那会儿临床接诊过的一个患者，年纪是71，得什么病呢？得那个湿疹，得了6-7年了，已经出现淀粉样变了，就跟我说，哎呦，徐大夫，我这个痒啊，抹什么药都不好了，那后背上到处都是，痒到不行，各大医院都去遍了，大夫见着他来就没辙了，这老病号又来了，啊，又来了，痒啊，没辙，痒了不得上医院，整点什么膏啊药的抹一抹吗？那么我一查他这个病史，这个人有什么病呢？有高血压，有高血糖，有高血脂，还有这个风湿性关节炎，那就不用说了，也不用看了，这个人身体里的毒是太重了。 嗯， 所以难怪他身上的湿疹发展到这样，那就不用想了。那么用生物疗法配合着生物制剂，因为它能释放巴马高地磁来修复他体内的代谢的问题，来加速他体内毒素的排出，同时还可以控制指标，还能调节我们自身的免疫系统，然后呢，还能够释放纳米远红外线，对我们的病灶部位起到杀菌消炎的作用。那如果咱们听众朋友，你再配合上生物制剂，给你的细胞，因为毕竟咱们都老了，细胞老了，骨关节也老了，是不是？给咱们的细胞补充一些能量，加速一下体内排毒的过程，加速一下皮损部位皮肤的恢复速度。过一段时间，这位老同志的血压、血糖、血脂等等指标就开始稳定。你看，自己眼睛看着，各项指标开始稳定。那么再过一段时间，他发现他的湿疹的问题也跟着大幅度的减轻了。 嗯， 面积啊，就是原来是一大片的那个面积，现在小了不少啊，就是慢慢慢慢的面积越来越小了，很多地方新长出来的皮肤，别看我们都是老同志，那个新长出来的皮肤都是粉粉的，特别健康，而且之前的淀粉样变的情况它也没有了。 嗯，那也非常感谢徐主任的精彩讲解，我们稍作休息。 中国已成为世界上老年人口最多的国家，也是人口老龄化最快的国家之一。可是你知道吗？跟10年前相比，中国老年痴呆脑萎缩患病率增加了85%。50岁后，中老年人因骨质疏松每年会遭遇约37万起骨折事件。60岁后，中老年人心脑血管疾病患病率竟高达39%。药罐子、病秧子，我们的健康不断地被疾病蚕食着。你可曾想过，是谁偷走了我们的健康？巴马人，他们很少吃药去医院，甚至不知道抗生素为何物。 在那里生活着很多百岁以上的老人，他们抽着烟，晒着太阳，诉说着家常往事。在那里，很多八九十岁的老人耳聪目明，步履轻盈，而且无病无灾，甚至百岁以上还能在田间耕作。是什么让我们有着如此的差别？此时此刻，你是否该反思，改变一种健康方式呢？巴马长寿现象给我们提示，祛病可以变得安全、绿色、有效，长寿可以变得舒适、轻松、简单。提醒一下，如果您在健康方面遇到了什么难题，或者是也想要寻求中医的帮助，可以在每天早上的八点到下午的五点进行参与，400-108-1661，400-108-1661。好的，我们继续有请徐主任。 那么我们讲这个皮肤问题，其实各位听众朋友啊，这个皮肤问题说白了一直是临床上的老大难。而且不瞒大伙儿说呀，在生物疗法没有研发成功之前，有的时候我对这个皮肤病说句实话，有的时候我心里还真没有底儿。 嗯， 因为临床上有这么一句话，大家肯定听过，叫内不治喘，外不治癣。这个意思是说什么呢？就是内科不治喘，外科呢不治癣。按理来说，你这个喘咳它就是内科病啊，你这个皮肤病它就是外科病啊。啊，也就是个大夫遇到这个皮肤病了啊，不管哪个大夫遇到皮肤病了都头疼。因为这个皮肤病发病率高，病程长，还没有好的方法。那么刚才我也讲到了，皮肤病跟内脏跟其他的慢性病是有关系的，但是咱们院现在分科室，你到皮肤科他就给你皮肤的用药，他不给你调血压，也不给你调血脂，也不给你调血糖。所以你说你东一棒子西一榔头的，这儿拿点药那儿拿点药，你这个病容易好吗？我认为是真不容易好。并且本身这个病它病程长，临床上没有特别好的方法，它又相当顽固。所以呢，从古至今这个皮肤病一直被视为是难治之症。而且我还告诉大家，有人说皮肤上用点激素没关系。什么叫没关系？它能渗透进去，最终导致你会得老年骨质疏松。你说我没吃过，这不皮肤上用药渗进去的吗？对不对？所以我给大伙儿治皮肤病之前，不是说现在，之前我也从来不让大伙儿用激素，我也不给大伙儿开。但是为了患者着想，你这个病你还得去治吧，所以只能说用中药一点点来。可是自打我去巴马做了一些相关的研究之后，我对这个皮肤问题我就彻底的放心了。因为这个老年人的皮肤问题其实往往都是内因呐。 哦， 这一方面呢，由于我们这些人啊年纪大了，身体里的毒素别提了肯定多，还有一方面呢，由于身体的器官的功能逐渐的老化，那这些毒素它就排不出去，就从皮肤层面显现出来了。 那徐主任，刚才您提到了生物疗法，它在对皮肤问题上可以，那这个是什么原理呢？ 这个原理啊，就在于生物疗法可以释放巴马的高地磁，那么巴马百魔洞里头的高地磁可以修复人体的代谢问题。其实我跟大伙儿讲，你这个人代谢问题好了，举个例子说，你说你又能吃，你又能拉的，你没有便秘腹泻，你没有胃肠道问题，能吃能拉又能睡，你说你身上能有多大的问题啊？那么咱们现在得病就是人体的代谢出问题了，所以巴马百魔洞的高地磁修复人体的代谢问题，帮助人体内的毒素快速的排出去， 代谢出去。同时这个高地子它还可以修复损伤的皮下组织，它的穿透力达到9到12公分。那这样呢，毒素它没有了，皮肤也快速的恢复如初，那么各类皮肤病症也就迎刃而解了。 嗯， 像我那会儿在巴马遇到一个老哥，湖南人啊，那年呢70岁。这老哥呢刚开始呢就是腰腹部那儿还有臀部上长这个体癣，那个面积呢特别大啊，整个体癣要是用咱们这个脸盆口来说啊，前前后后的上上下下的起码有一个大脸盆口这么多，身上这个皮损面积这么大，之前的激素都用过了，结果这病越来越重。同时这个老哥他也是祸不单行，他还有这个糖尿病。 嗯， 我们都说糖尿病这个病容易皮肤痒，所以没有糖尿病的人只要你有皮肤痒，我就建议你去查查血糖，没准已经有糖尿病了，别再拖啊。那么这个老哥的糖尿病15年，后来他就也不知道听谁介绍说这个巴马好，那么他们家的家庭条件也允许，有钱，哎，就带着钱呢就奔巴马来了。那他这个情况其实就比较复杂了，因为他这个糖尿病不调理的话，体内的代谢始终是紊乱的，所以他这个体癣呢这个事儿啊他就没个好，永远没个好。因为你的糖尿病好不了，你这体癣能好得了吗？因为什么呢，糖尿病我就不多说了，咱们这个听众朋友都没个好。因为你的糖尿病好不了，你这体癣能好得了吗？因为什么呢，糖尿病我就不多说了，咱们这个听众朋友都知道，就是体内的血糖高了。就像北方那个腌那个甜蒜啊，大伙儿都腌过吧啊，或者糖醋大蒜，家里的大蒜你搁在外头通风好了，这个蒜它不坏不说，它还能发芽， 嗯， 还有生机啊，而且还挺辣。但是你要把这个蒜头子扔到那个糖水里，你要是稍微的密封不好，接触外界的细菌了，那这个蒜就特别容易烂了。所以呢捞糖蒜的时候都得用一双干净的筷子，没有油的，就是因为这个啊，怕这个蒜坏了。那其实人他也是一样啊，你这个糖尿病一旦得上，你体内的糖就会高，那么这些糖随着血液流遍全身，那叫什么毒呢？那就叫糖毒啊。 嗯， 尤其是到了皮肤这儿的时候，那这个地方就是血管的末梢了，这个地方很容易导致大量糖毒的残留，时间久了这个地儿特别容易溃烂。你更别说南方啊，这个空气啊湿度大，比较潮，你再加上点什么雾霾，那咱这个皮肤就没个好了。但是对于糖尿病它引发的这个皮肤问题呢，你光治这个皮肤啊，你说今儿到皮肤科大夫我这儿痒啊，大夫我这儿痒，你看看我这皮肤该怎么治，你光治皮肤有用吗？一点用都没有，缓解一下下次越发越厉害。你不解决糖尿病的问题，就算皮肤你这段时间慢慢的恢复了，过段时间它还得出问题。那我们说刚才那个啊70多岁的那个老哥，自打到了巴马以后，一个星期之后这个血糖先开始逐渐稳定下来了。 嗯， 那咱们说一个人的血糖稳定了之后，就说明这个人的体内的代谢开始正常，那随着他体内代谢正常了，体内的垃圾毒素一点点的代谢掉了，清除干净了，莫名其妙的他身上的这个体癣也一点点的就下去了。 哦， 用这个老哥的话讲，他说徐主任我挣着了。我说你挣着什么了？哎，意外之财。我说什么意外之财呀？他说我那会儿来的时候啊，我就想改善糖尿病来着，可是没曾想，原本想调理糖尿病的上巴马这儿来，可是结果这皮肤病也好了。 那其实在巴马，大伙儿去过的人知道，你别看这个地方潮湿，当地人真没有多少人得这个皮肤病的。别说这个皮肤病了，就是我们这些老头老太太脸上的老年斑，手上的老年斑都没几个人得。 为什么呀？ 其实就是当地人体内的垃圾毒素少呗。一个是当地人他们没有老慢病，那他体内就没有药毒。二一个就是在这个巴马的高地磁的影响下，还有阳光里的这个紫外线，因为高地磁紫外线都被反射回去了，那剩下的就是被誉为是生命之光的红外线。那么这个红外线可以杀菌，可以消炎，它能有效的抑制皮肤的真菌感染。所以啊，那个当地的巴马人不仅仅是肝肾功能健全，人家的代谢好，而且人家轻易不会染上皮肤病。这个呢也就应了咱们中医的一句话啊，叫做正气存内，邪不可干。也就是说，你这个人的身体好了，体质好，免疫力强，那外邪它就进不来。所以经常咱们会说呀，打铁还需本身硬。我在巴马接诊过这么一个求医的患者，他什么病呢？这个病说给大伙儿一听，得过的人就觉得很恐怖，叫蛇盘疮，也叫缠腰龙，啊，大伙儿都知道，相信很多人对这个病不陌生，他还有一个正规的学名，大名，叫带状疱疹，可以长在腰部，可以长在胳膊、肩膀，也可以长在脸上。哪儿都可能会长。有一句顺口溜就说，蛇盘疮，蛇盘疮，头尾不相连，相连命归天。这个我一说大伙儿就明白了。所以很多人一旦得了蛇盘疮，他就会非常的紧张，就得抓紧时间治疗。我说的这个患者就是，那个腰上都连一大片了，患者这个人被这个疼的，人是瘦的就是皮包骨头了，很瘦。后来这个患者在巴马每天去钻百魔洞，后来有人推荐说这儿有一个徐主任，倒是正儿八经的是个医生，打北京来的，要不你去找他吧。当时我一看他这个情况，我说这么地吧，你这个病呢我没有什么特效药，但是我给你一个生物制剂，你喝这个吧，而且这段时间我都在巴马，你有任何问题你可以来找我。这个人走的时候千恩万谢，拿着就走了。可是万万没有想到，半个月过后他来了，他跟我说，哎，徐大夫啊，说完他把衣服给撩起来给我看，你看这水泡都瘪了，而且开始慢慢的往回长了，我一看这个皮损面积还真小了，而且患者的气色好很多，哈哈，我就笑了，我说行啊，好就坚持啊。其实呢，像这种病毒导致的这个病症，第一个咱们首先要提高患者自身的免疫力，这才是关键。那么后来又过了两个月，这个人的蛇盘疮没有了。其实我们知道生物疗法为什么快，就是因为生物疗法从细胞层面出发，无论是释放出的高地磁，还是生物制剂在人体内生成给细胞补充能量的生物调节素，其实呢都是针对人的根本细胞来的。因为人都是由细胞构成的呀，你这个细胞健康了，你这个人也就越来越健康，那人健康了，细胞也健康了，你这个病情它就不会反复。所以生物疗法对患者的时候啊，这个疗程会大大的缩短，而且能够一劳永逸。我们再比如说啊，在临床上接诊过 一个患者叫王喜，65岁。这个人呢，他得的是什么呢？叫角化型湿疹。 嗯， 啊，这种湿疹呢，我们一般都管它叫干性湿疹。他就说这病得了能有20多年了。一开始呢，手心长那个绿豆大小的小红包。 嗯， 有的时候呢还破皮儿。一开始呢，他就以为，哎，我这个东西是不是叫啊，老百姓说的叫那个手气呀，啊，脚气手气，他认为可能叫手气，没当回事儿。外边药店里有卖那个皮炎平的，买一盒，啊，10块钱都不到，抹点皮炎平也就下去了。可是他发现后来越来越厉害了。起初呢，手心的皮儿往下掉的时候还是薄皮儿，慢慢的呢，手心的这个皮儿啊越来越厚，手心呢也越来越红。 嗯， 这会儿呢他就害怕了，哎，害怕呢到处去问呢，打听啊，有病乱投医啊。寻到一个偏方，是一个药酒，药酒寻到以后呢，他就抹上了，结果呢不仅没好，最后呢发展成这个手心里有一层老硬皮，一块一块的，而且手心特别的干，基本上手心就没有什么汗了，手心干巴巴的开裂，最厉害的时候带的这个肉啊都跟着裂。 嗯， 这个人到这份上真的叫特别遭罪，而且特别疼。手啊，你得办事儿，得做事儿啊，现在什么也不敢碰，什么也不敢摸，尤其是碰到一些化学品，比如说香皂、洗衣粉、白猫、刷个碗什么的，它都不行，特别疼。平时要是不疼的时候呢，它还痒 哦， 它钻了心的那个痒的难受，而且手上开裂的皮它不能撕，你要是不管它呢，这个皮损的面积越来越大，你说这个事儿折不折磨人呢？ 嗯， 后来呢，哎，不能自个儿乱买药了，去看大夫。那大夫就说，你这个是长期的炎症引起的。那他这个问题，这个情况说白了，就是体内的毒啊，太重了，而且这个人的身体免疫力出了问题。如果说咱们只从这个表面出发，那不管你治多少年，你这表面的毒你永远的清不干净，因为你体内的毒太多了，最后结果只能像这个王大哥这样越重，最后呢这些个毒啊它越钻越深，然后都得进入到脏腑里头，成了拔不出来的病根。那这位朋友在用了生物疗法和生物制剂之后，止痒，裂口的地方就开始愈合。 嗯， 之后皮损的面积减少，过了一段时间呢，他的掌心就有点硬根了。那么再过一段时间，最后的那点硬根啊，才算是消失。不过呢，这位患者对于这种方式，他已经非常满意了。用他的话怎么说呢？叫没遭罪，见效快，挺好了。那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已经把生物疗法带回家的朋友，如果你也有这个皮肤的问题，有湿疹，有带状疱疹，有皮肤干燥这类皮肤问题，你可以记一下具体的治疗皮肤问题的使用方法啊，就是把主机放在腰后，把电极片贴在你的曲池穴，就是胳膊肘这个地方。 嗯， 啊，有人说内侧外侧呀，曲池嘛，你把胳膊往桌子上这么一放，就在这个拐角这儿，稍微歪一点没问题啊。你放，啊，就是把主机放在腰后，把电极片贴在你的曲池穴，就是胳膊肘这个地方。 嗯， 啊，有人说内侧外侧呀。曲池嘛，你把胳膊往桌子上这么一放，就在这个拐角这儿，稍微歪一点没问题啊，你放心，通过这个生物场来进行，因为它的覆盖范围广，高地磁能穿透9到12公分。你说你的胳膊是什么呢？是谁给的呢？就是细胞给的，所以必须要让身体的细胞有能量，才能彻底的把你根儿 肯定能够得到清除。所以呢，我们说皮肤的问题啊，往往咱们不能只看表面，你要找到病根儿。病朋友问我说，已经预定上了，那什么时候能送到呢？在这儿呢，我也多说两句，已经成功预定到还得运到各地，所以呢，请大家耐心的等待，一定会让大家伙儿都用上的。 好的，非常感谢。是人口老龄化最快的国家之一，可是你知道吗，跟10年前相比，中国老年痴呆脑萎缩患病率增加了85%。50岁后，中老年人因骨质疏松每年会遭遇约37万起骨折事件。60岁后，中老年人心脑血管疾病患病率竟高达39%。药罐子，病秧子，我们的健康不断地被疾病蚕食着。你可曾想过，是谁偷走了我们的健康？巴马人，他们很少吃药去医院，甚至不知道抗生素为何物。在那里生活着很多100岁以上的老人，他们抽着烟，晒着太阳，诉说着家常往事。在那里，很多80、90岁的老人耳聪目明，步履轻盈，而且无病无灾，甚至100岁以上还能在田间耕作。是什么让我们有着如此的差别？此时此刻，你是否该反思，改变一种健康方式呢？巴马长寿现象给我们提示，祛病可以变得安全、绿色、有效，长寿可以变得舒适、轻松、简单。 好的，接下来有请中医传承人徐桂英主任。那在这个环节，如果您在健康方面遇到了什么难题，或者是也想要寻求中医的帮助，可以在每天早上的8点到下午的5点进行参与。400-108-1661 400-108-1661 400-108-1661。 这位朋友你好。 啊，你好，徐主任啊， 哎、 你好呀， 哎、 可荣幸的，这真不容易。 哎、你好、哎，你好，请说、 哎、你好，徐主任。 哎、 我是这在咱们这个都拿回来了，拿回来，现在是我有个问题啊，我是想请教主任给我指导一下。我在去年年底体检，有左肺磨玻璃结节，还有其他的结节。倒是不大，是5毫米以下吧。完了有甲状腺多发性的结节。其中还有那个肾囊肿，右肾囊肿，左肾结石，还有子宫肌瘤。子宫肌瘤啊，我现在61岁，已经好缩小见小 啊， 是这种情况。看中医呢，也在吃那个汤药吧，说是我这个舌呀有齿痕，也淡也暗，是这也胖大。是这种情况。原来还有浅表性胃炎，是这。消化不好，失眠，是这种情况。主任，我是想请教，你看怎么能指导我一下？我看看能怎么用咱那个，适合不适合我用？请您告我一下啊。 好，我问一下，你手边现在有吗？到家了？ 这两天用的呢。 啊，这两天用着的是吧？啊， 哎， 在手上，我讲起来就比较方便点了。因为你用起来也比较方便啊。 对。 首先呢，咱们所有的拿到的这个听众朋友，如果说身上有任何的病症，有几个穴位，这个大家都可以做的。一个就是说肚子里的问题，比如说肝呐、肾呐、胃肠啊等等啊，这些个问题是做足三里。足三里穴、哎，足三里穴知道吗？ 知道。 哎，对，这个足三里穴，你只要做一做的话。那么主机呢可以任何地方放，比如说你认为脚凉可以踩在脚底，你认为腰背疼你就可以放在后腰，你认为我这个肚子不太好我就抱在前胸，你认为我的心脏不好我把它掉个个半圆的那边朝上，那边靠着自己的心脏，又做了足三里，调理了脾胃，又同步调了这个心脏，这是一个问题。第二个就是我们腰疼背疼，这个中老年人都会有这样的 腰背就是委中穴，委中在哪儿呢？在膝关节的后头。 嗯， 这个是一个穴位，这个所有的腰疼背疼这都可以啊。那么坐在这儿以后，主机搁哪儿呢？腰疼背疼，你哪儿疼你搁哪儿这个主机啊。然后对于你来讲，你呢有结节，有结节一般来说这些东西就是血液里的毒素啊，循环代谢血脂血液粘稠度啊，甘油三酯胆固醇这些东西。那这个怎么办呢？在巴马长寿村呢，他们是喝盘阳河的水，这是一个。还有一个呢，就是细胞修复，让它正常的代谢。那么给细胞补充能量的是什么呢？是咱们的生物制剂。那么如果说你给细胞补充能量的话，你就在一天三次，每次就是饭后半小时就服一支就可以了啊。它里边的大量的活性三铁物质呢，在你的胃液封闭的环境当中，它能形成生物调节素，给细胞带来能量，细胞活跃了，正常的代谢了，你的身体它才会好得快。那么你在过程当中，你这个主机如果说可以踩在脚底的时候，你就可以拿一杯水就放在你的两个脚中间呢，这个主机这个地方，待会儿做完了你就把水喝一喝，那么它能把你血液当中的这个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呐、油脂的那些东西呢溶于水中以后帮你代谢掉，同时你的细胞也被修复了，那么你的肝呐、肾呐、包括咱们说子宫的这个囊肿啊都能解决。那么解决囊肿可以这个贴在小腹部，主机啊贴在小腹部。那么做妇科的话呢，有一个穴位叫妇科三阴交，三阴交穴知道吗？ 嗯，知道 啊，这个在咱们的书上都有。如果你 内踝骨， 哎，对对对，内踝骨上，在骨尖上，你放四个手指头，小手指就放在内踝的这个尖上，那么在你的食指这个位置，就是三阴交。那么头部的问题，头疼啊，不舒服，那么叫列缺穴，列缺穴也很好找，两个手一交叉，其中一个手指的食指，在另外一个手的手背的这个靠近大拇指上方这个侧面，这就是列缺穴啊。如果说是身体哪里的疼痛啊，比如说头疼啊或者胃疼啊，哎，你除了做足三里穴之外，还可以做一做合谷穴啊，这个叫面口合谷收，这是大概的一个穴位了啊。就是你随时随地的可以根据这些来进行做。 哎，好吧，好吧，谢谢主任、 哎、啊，不用谢，不用谢，哎，好，再见， 哎，再见， 哎， 主任，好了。 提醒一下，如果您在健康方面遇到了什么难题，或者是也想要寻求中医的帮助，可以在每天早上的八点到下午的五点进行参与，400-108-1661，400-108-1661，400-108-1661。好的，我们继续有请徐主任。 这位朋友你好。 哎，你好。 哎， 徐主任。 哎，你好，请说。 哎哎，那个我这个都是现在都是这个眼睛 啊， 看啥都是个影子，嗯，都是影子，它倒是不妨在这个视力 啊， 都是懂别的。 你这个影子是什么影子？你跟我说说。 它都是一个一个小点儿，它的你往哪儿瞅，它都跟着能往哪儿转 啊，都是动的 小点儿， 都是动的。有没有不动的？ 不动的都是那个小不点儿的，会个竹竹网似的， 嗯， 都啥攀着不少的小竹竹，都是不带点儿 啊， 都看着和小米粒儿似的 啊。那个小米粒儿动不动啊？不动。 啊，对了，它还不动。 那我跟你讲， 都是这个影子、 啊， 这个大一点的它都动，它总跟着跑、 啊。大的是动，小的是不动。 啊 那 对， 你近视眼吗？ 不近视。 你的视力原先是挺好，没有近视眼对吧？ 嗯，对，没有。 啊啊，在您的身上除了眼睛这问题之外，还有没有别的问题啊？ 那个我还有腰疼，我这个腰疼啊， 啊， 是这个好几十年了 啊。 他都是啥呀？我听过您的讲座 啊， 都是啥说啥，打个喷嚏。 都不中了 啊， 原先都是那种情况， 就动不了了，立马就动不了了， 对了， 嗯， 卧床不起了都 啊， 都是也不用吃药，都待这么五六天六七天的，看看躺着、 啊、躺着， 慢慢啊，对了，慢慢都过来了。 那您、 等过 有没有拍个片子、去拍个片子，是不是腰托啊？ 拍过片子也没说到个所以然来 啊，没说个所以然，那你这片子不是白拍了吗？ 那时候在 啊。您这个血压高不高啊？我想问问。 血压呀，有一阵子是高着，有一阵子高着，到一百五六，到一百 六 吧。 一百六， 高那点吃点降压药，还都缓解了，都 下来了， 不高了。 下来您就不吃了，对不对呀？ 下来我都不吃了吧？ 哎，这事儿就麻烦在这儿了啊。待会儿我再给您解答啊，这个血压。我再问问您呢，您这个舌苔是什么颜色呀？ 舌苔都是白颜色。 白的厚的还是薄的呀？ 这个舌头啊，它、 啊、 这个有周期性的，我这舌头还是个毛病，那没在咱没在跟前没见着面，这两边全是锯齿似的。 锯齿 舌头两边、还疼，它都要出来。 齿痕舌，您这个大便情况是不是不成形啊？ 哎，对了，都有得有两年了吧？容易不成形 啊。脾虚不能运化水湿，水湿你这个大便它就不会成形，它就不成形啊。所以你的舌头呢就胖，胖大呢受到这个牙齿，这牙齿的挤压呢，你那个旁边就一个坑一个坑，一拐一拐的。这舌头旁边，这就是我们说的齿痕呢。 本身呢，我还有那个胃酸，就是肠管都反酸 啊，脾胃不好，脾胃不好，大便不成形，腰疼，眼睛有飞蚊症，就这些，对不对呀？ 对了。 啊，那您的这个病根是什么问题呢？一个就是您的肝不好，因为呢，肝不好的人。他第一血压会不好啊，第二有骨病，第三有眼病，肝主筋肾主骨，您肝不好了，所以呢您这个脾虚不能运化，而且呢还有胃酸，说明你胃里头也有损伤，肠胃不好了，大便它就不成形困啊。你要是说拿个中药方子来治疗你的眼病，简单，菊花九克，蜜蒙花六克，车前子六克，把它煎汤洗眼睛，一天洗两回，早晚各一次。啊，如果说吃中药的话，我给您开个方子，党参九克，生地十二克，五味子五克，茯苓九克，山萸肉九克，山药十五克，白术十五克，黄芪二十克，白芍九克，菟丝子。啊，补肾十克，熟地十五克，枸杞十克，菊花九克，每天两次，早晚各一次，啊，那么，这个呢，就把你刚才跟我说的这些个病啊，我都给你包含在内了啊。我这个药你看，肝肾亏虚啊，飞蚊症啊，主要病因就是这个，生地呀、五味子啊，山萸肉、枸杞子啊，这些个药啊，熟地呀、山药啊。给你滋养肝肾呢，啊，给你这个清肝热，菟丝子呢，能够明目啊，也能够补肾，啊，一些个病啊，我都给你包含在内了啊。我这个药你看，肝肾亏虚啊，飞蚊症啊，主要病因就是这个，生地呀、五味子啊，山萸肉、枸杞子啊，这些个药啊，熟地呀、山药啊，给你滋养肝肾呢，啊，给你这个。清肝热，菟丝子呢，能够明目啊，也能够补肾啊。那么黄芪、党参呢，给你补气健脾啊。茯苓、白术呢，给你健脾利湿。你舌头嘛有齿痕啊。车前子呢，明目啊，给你利利小便啊，把这个大便的这个不成形也给你调一调啊。这个整个这副药滋补肝肾。清火明目，健脾利湿，去痰清窍，综合的治疗您这个病，这是咱讲吃药。 但是呢，最近一段时间听我节目听到我讲什么了，这个呢就是说生物疗法，您呢可以不吃中药，先把这个你用上，把你的肠胃调理一下，这个见效快，少受点罪。你这个眼睛里那么多小细血管啊，这个堵了有垃圾了，所以出现了飞蚊症。你这个血管是微循环呢，微循环一般来说你想把微循环清理一下，生物疗法它释放的脉冲可以把这些微循环毛细血管里垃圾给它排除。你这个垃圾要是没了，血管不堵了，血液循环正常了，那你看东西就清楚，飞蚊症它也不存在呀，是不是？ 嗯嗯嗯。 啊，我们记得我们那个时候考察的时候，那个巴马当地的老人个个都是耳聪目明的，那八九十岁了，织布啊刺绣啊眼睛都很好，这就是当地磁场的作用，咱们完全复制了巴马的地磁场的这个作用啊。我告诉你，您这眼睛的情况呢还不算严重啊，还不算严重，你坚持用上，那你这个效果就特别好，要不了多久眼睛就清清爽爽了啊。药我也给你开到你们这个唐山好吗？ 嗯嗯，好。 嗯 嗯， 行了，那我就先跟您聊到这儿好吗？ 哎呀，我谢谢徐主任了 啊 这玩意儿 谢， 这耽误你的宝贵时间了 啊。不用谢不用谢，您病好了我就高兴啊。 哎，好嘞。 哎，好，再见。哎 哎，好嘞，谢谢啊。 哎， 提醒一下，如果您在健康方面遇到了什么难题，或者是也想要寻求中医的帮助，可以在每天早上的八点到下午的五点进行参与，400-108-1661，400-108-1661，400-108-1661。好的，我们继续有请徐主任。 这位朋友你好。 哎，徐老师你好。 哎，你好你好，请说啊。 我今年69岁 啊。 有颈椎病，有腰椎间盘突出，还有坐骨神经疼，还有高血压 啊。 高压的低的是那个没有用药的时候呢 啊， 低压是100，那个高压的是100-106。 哎呦，这么高啊。 这是在没有用药的情况下 啊。 在另外呢，我的是从小啊 啊， 就有一个眼睛不视力不好，那个也是一个世界性的一个疑难病，那个视网膜色素变性，现在已经是双目视神经萎缩，现在只有光，双目都只有光感了。 你这个高血压有多少年了？ 高血压只有2年时间， 是发现2年时间对吧？ 对对对，以前都还想感觉到好的，有不身体不舒服的，一检查呢就血压有点高了。 那你那个时候也没吃药，随他去了。 他现在用的那个什么缓释片，每天吃1片2片的那个药。 那你这个腰病有多长时间了？ 腰椎有从20多岁的时候才开始就有了，有一次损伤。 啊，劳动损伤引起的。您这两个病啊。可以说都是我们中老年人的常见病，多发病也算是老慢病了。这两个病的治疗呢，高血压的并发症呢，会有心脑肾，我也不知道你有没有胸闷呢、气短呢、眼前发黑呀、手脚发麻呀，这些有没有啊？ 这个主要是有时候像要呼吸要吐长气，像感觉舒服一点，有时候。 那你这心脏也有问题了。啊，心脏的供血供氧供不上，你稍微动一动就要深呼吸。 那个脑部啊，头部啊，那个左前额，它有时候就有点疼，左前额 有点疼。 他这个我们这个当地的医院过这个医疗普查的时候呢， 啊， 他说我的心脏有一点轻微的供血不足。 啊，轻微。轻微要是不治的话，越拖越重，越治越难治啊！你肠胃功能好不好啊？ 肠胃功能还可以， 还可以是吧？嗯，大小便 都还可以， 也可以。血糖这个没问题吧？ 血糖没有问题 啊，血糖没有问题。舌苔什么颜色？ 这颜色搞不清楚 啊。你自己搞不清楚，就是没有人帮你看，因为你自己看不到是吧？ 对，我看不到。 好，我跟您讲啊，您这个病啊，从我这里来讲，你的肝有问题，你的肾有问题，眼睛啊好不好跟你的肝它直接有关系啊。那么你其他的病症，一个血压，一个腰。血压的问题呢是肝肾的问题，在中医上讲。那么椎间盘骨病呢，一个呢是你受了外伤，再一个本身呢，咱们这些人年纪大了以后，骨关节的退行性的病变也会造成全身骨关节的疼痛。你这个病呢用中药完全可以进行治疗啊，或者呢用我现在讲到的生物疗法。 这个情况是这样的，我现在有两个要求，徐老师有两个要求。第一，能够开一个中药处方 啊， 这是第二，就是我请老师指导，指导以后我不 也行也行。但是我现在给你开药的话呢有一个问题啊，有一个什么问题呢，我开的药你最好要找大夫再号一下脉，那你再拿这个中药的话那就好了，那就见效啊！ 我表示理解，我表示理解。 啊，你表示理解，我方子可以给你开，啊，开了以后呢，你直接找大夫号一个脉，号一个脉以后看一看这个方子需不需要加减，然后你再用，这样就比较安全，好不好啊？那么方子我给你开一下啊。 哎，好好。 桂枝12克，白芍15克，知母10克。防风12克，苍竹12克，炙附子9克，泽泻15克，独活15克，续断12克，葛根10克，炙甘草10克。啊，这个药里头有一味药叫炙附子，这一味药如果你自己煎的话，要先煎40分钟。 好好好， 哎，好嘞，那我们就先说到这儿，祝您早日康复啊。 啊，谢谢谢谢。 哎，不用谢不用谢，好，再见。哎， 好的，由于时间关系，我们今天的节目只能先到这里。如果您有什么难题想要寻求中医人的帮助，我们会竭尽全力的帮助大家。您可以在每天早上的8点到下午的5点来进行参与，400-108-1661，400-108-1661，400-108-1661。好的，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风吹雨成花，时间追不上白马，你年少掌心的梦话依然紧握着吗？云翻涌成夏，眼泪被岁月蒸发，这条路上的你我他，有谁迷路了吗？我们说好不分离，要一直一直在一起，就算与时间为敌，就算与全世界背离。 前段时间去贵州，有朋友用当地的好酒招待我，开的一瓶窖藏陈酿的董酒，那酒滋味真的不错。我当时就纳闷了，这么好的酒价格也不贵，为啥市面上见得少呢？朋友说，董酒会酿酒，但是不会卖酒啊。以往白酒是酒香不怕巷子深，董酒凭借其过硬的品质，独特的口感，也是获奖无数。1983年，为保护民族品牌，